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啊嘛。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系。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为你 FM 九十九点七 至一零二点一，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新城资讯台。 Perface 医学美容集团带俾你年轻美学。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倾心倾城，主持清姐胡孟清。 又翻到嚟晚上八点半过后啦，倾心倾城嘅节目里边咧，我今日又揾到嚟我嘅好朋友啦，系职场女王啊，神姐啦，张慧敏啦。咁啊，其实神姐咧亦都有另一个外号啊，大家称佢为辣妈 CEO。嗱，一睇你就知道 有几辣啦。 哇，我哋都系 Spice Girl。 Of course。 嗯，讲开又讲啦，今集咧我哋主题其实升华咗啦。咁大家听完上一集之后，系咪咧享受咗嗰个王牌嘅 Pass Laser 啦，同埋个骨胶原嗰个拣袋枪咧，系咪觉得自己又靓咗又正咗咧，又充满自信咧？嗱，今集咧我哋就要帮另一组嘅群体啊，另一组嘅朋友去解决问题。系，就系、是、我同你都系嘅，身为妈妈， 但系妈妈咧，嗱，以前咧有啲好鬼 negative 嘅，就觉得，唉，屋企有个黄面婆，男人都系咁讲。嗱，如果话系我老公，我一巴车埋去嘅。咩叫黄面婆啊？ 系啊， 系咪咁讲 啊？ 喂，我其实一个女人为头家，系咪啊？先付出咁多，点解我呢？你估我唔想靓啊？系咪啊？将所有嘅精力时间照顾屋企，照顾仔女，照顾，仲有咧。春秋二制啊，系咪红白二事啊，一概包办包揽。 仲有嗰啲四大长老啊。 但系个问题系， 你点知净系照顾我自己头家？ 付出咗咁多，到头来换来嘅一句嘅就系咩咧？黄面婆，因为你系忙于照顾佢家人， 自己就缺乏照顾啦。 冇错，呢集所以嗱，听翻第一集就系讲，你又唔好将自己唔记得咗自己，然之后付出咗自己，仲要牺牲完自己之后，你发觉系冇价值嘅。 系啊，我觉得真系仲隔篱做乜啫？ 喂，嗱，呢个真系咁好咧，呢一个都可以开多一集讲咧。 仲一堆住，喂，你话我黄面婆啫，或者甚至咧， 你又唔睇你个啤酒桶 咧，啲僆仔咧，啲仔女咧，如果见到个老豆都系咁样话个阿妈咧，佢都唔会俾面阿妈噶，佢就会话你，咦，肥妈咩咩咩啊，咁嗰啲咧，好衰噶，把嘴可以。 嗱，你冇办法嘅，因为嗱呢、这个情况咧，尤其是如果以前咧，阿青青，我又觉得。包容度我会大啲嘅，因为当年嘅女性咧，难免都真系要靠呢个男系社会啦，你都要靠个老公出去搵食，咁真系都手停口停嘅。同埋如果你唔跟住佢嘅话咧，你自己出去搵嘢食、搵嘢做，你又未必可以负担得起，又生得多，你又真系养唔起，供书教学都真系难。 系今时唔同往日啦， 咪系咯？喂，究竟谁怕谁，同埋究竟谁靠谁啊？ 系咯， 系咪先？嗱，自信系咁嚟嘅，大家 咁充满自信啊！咁啊，大肚墩冇良心。夠膽話我係黃面婆， 重點 係一日車翻埋佢添啊！ 點解你會容許佢咁樣話你咧？嗱，但又要咁講，喺當你 長佢嘴 嗱，又唔係，其實第一件事要長自己先，刮咗自己先，你自己有冇執好自己？嗱，當然你可以話我為頭家啫嘛，佢而家咁講，你為頭家搞到自己蓬頭垢面，換嚟嘅唔係佢嘅欣賞，一個唔覺意，佢望一望隔離個小唔係排三排四嗰啲，即刻覺得哇人哋索過你，佢梗係索過你啦，佢得一個目的嘅啫嘛，就日日執靚自己去氹你，屋企嗰件黃面婆就日日就係為咗 其他嘢，为咗所有人除咗自己。咁所以呢一样嘢我觉得点解会咁呢，就係、是、由你唔重视自己开始。当一个人你自己摆到自己咁低咁 low， 你都觉得你自己唔系一回事，你都唔把自己当成一回事，唔觉得自己系一个家庭嘅轴心同埋核心同埋最重要嘅人。 我就系因为我好重视我嘅家庭，所以呢我全心全意百分百倾尽全力，倾心倾诚照顾家庭。 咁呢啲咪叫做廉价劳工咯？ 咁咪忘记咗自己咯？ 因为呢个咪最廉价嘅咯，因为你明明系无价，但系你将自己摆到好似应该嘅，变咗好似一个咩啊？服侍好似应该嘅， 老讽嘅 佢哋嘅。咁当所有嘢都系老讽嘅时候，佢哋边会觉得你呢个系一个叫做奉献，或者觉得有价值可言啊？咁所以呢一样嘢，我觉得你 忘记咗自己，咪好容易渐渐失去埋自己咯。 所以咪要刮自己先咯，刮醒自己啊！话俾自己听，点解会落到咁嘅田地啊？ 点解呢？ 系咯，咁所以嗱，我就觉得呢一样嘢咧，就系喺度话人嘅时候，我哋自己首先都要自省嘅。咁但系，所以所有妈咪，我都好希望你哋都要明白，无条件嘅付出、无底线嘅牺牲系冇价值嘅。 所以咧，我哋作为辣妈，辣唔辣都好啦。诶、哎，总之系妈妈，咁都要揾翻自己嘅情感价值。同埋性感价值， 呢个绝对要。 同埋感性价值， 但系仲有一样嘢 咧，个 emotional value 同埋个 sentimental value。 仲有一样嘢咧，其实大家都以为我咧就觉得，因为我系 CEO 啦，辣妈 CEO。但系其实你有冇谂下咧，青青啊，我哋每一个女人都喺我哋个家庭入边都系 CEO 嚟嘅。 啱啊。 嗱 ，Chief Entertainment Officer，Chief Education Officer。系咪先？仲有嗰啲 chief excuse officer， 系咪啊？老帮你哋谂埋理由藉口， 乜嘢都帮你顶埋。 因为点解？你谂下。自己嘅生日冇人记得，但系人哋嘅生日你做少啲做迟啲啊，四大长老就炸硬你型啦，跟住啲仔女咧就会觉得老讽，佢哋咧爸去边度玩啊，有咩 party 啊？ 我屋企嗰个衰格到咧， 系 连结婚周年纪念日啊都可以唔。 但我想问你呢个问题嘅，咁点解你仲同佢一齐咧？嗱，我咧就 嗱，我有问过自己呢个问题啦，因为我念旧，因为我念旧。 你个车揸几多年啊？ 出年要验车啦，呢一架就 O K， 但系 谂紧啦， 你念旧啊，撞你啊鬼，咁但系性能同功能都仲得嘅。 讲呢啲，喂，咁嗱，女人嘅嘢由内至外，又由外至内，点样搵翻自己个价值先？如果我已经变咗个黄面婆啦，我去凑仔放学，佢都嫌我，咦，好似。阿妈，你搞到咧，你蓬头垢面， 系啊，真系噶， 仲衰 过 阿同学仔咧，屋企个外佣啊， 你看看 都冇睇过你。 阿神妈几靓嗰啲咁， 系啊系啊。 喂，呢个事实系噶，嗱呢个我 嗱我唔系噶，我试过嗰期佢读幼稚园，我系凑放学咧，佢啊。哇，好自豪噶，因为咧个个小朋友都系屋企啲家佣去凑嘅时候咧，佢有妈妈凑佢啊，佢直头咧，佢啲同学讲啊，佢同我听到佢同学仔同佢讲，哎呀，同第啲同学讲话。俊俊妈咪啊，俊俊妈咪啊，咁 咁即系证明咧，阿青青去接佢嘅时候，人哋冇误会你系一个菲佣或者人佣啊 。我见到我个仔咧，佢见到妈妈嚟接放学，佢眼神咧充满咗自信啊！ 我就直情讲话俾你听，我真系更厉害。 你有冇接放学？你用呢个咁行嘅？ 有噶，但我初初唔知嘅，但系后来咧先知道咧，因为佢哋会好自豪，觉得妈咪靓啊！即系人哋会见到哇，嗰个边个嚟噶？咁讲我妈咪 系啊，佢好自信咁样讲我妈咪啊。 系啊，同埋咧，我成日就咁啊，又唔介意讲俾大家知，我就会问下细佬啦。我话咁边个妈咪最靓啊？我妈咪最靓咁样，咁我话你 冧到爆， 系啊，冧到爆啦！即系嗱，老老实实，因为我哋认真啊嘛，咁佢见到又通常可能即系我呢个样翻工又行啲啊，你啲当年中环系咩样嘅啫，一定系着晒 suit 噶啦，冇而家咁 casual 噶嘛。咁所以我知道咗之后咧，好多时我都会特登，如果我嗰日开会中间有时间咧，系夹到咧，我都会特登去接一接佢放学，因为我想 do them proud。咁嗱，各位如果你系即系问下点解黄面？我哋可以点咧？其实个重点系你希望 do them proud， 唔系将自己变成一个好卑微嘅角色，而系你要有翻自己个角色喺度，你先至可以令佢哋以你为荣啊，而唔系将你所有嘅付出啊各样嗰啲嘢咧，好似 ashtray 晒咁嘅，或者系觉得系。都系头先你讲嗰样嘢，都觉得系奉旨嘅， 冇咗自己， 冇咗自己，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咧就系、是、当你为自己。 爱自己，一个爱自己嘅人先至可以教导到我，教育到我哋嘅仔女同埋身边人点样去爱自己。 即系我哋咧，其实作为一个妈妈嘅角色啦，都要建立一个好嘅形象啦，同埋即系俾小朋友咧，屋企小朋友有一个榜样啊。 系啊， 即系你咧啡时，佢都会污嘅。 系啊，咁你谂下嗱，仪容仪表嗱，我唔系话咩人靠衣装啊，要着咩名，我从来冇。我啲细路仔细细个都系着嗰啲真系成几廿蚊啊。我哋走去咧嗰时咪出口店$100四件嘅。 但唔系要名牌， 唔使， 但系要企 干净、企理、整洁，同埋咧喺唔同场合，佢哋都会识得恰当地作出打扮。 Mix and match。 咁呢啲呢就关系到品味嘅教育啦。咁如果你一个自己都有品味嘅妈你先至教到佢咩叫品味啊大佬。 着出个自信。 冇错。 做节目搵 AI 就得。 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真人发声先好听。即打31209988报读新城电台同香港都会大学 LEPay18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课程，资深广播人教你靠自己做好节目。 少年警讯同你分享生活，天天向上。 我哋系深水埗区少年警讯会员。 学嚟系要嚟锻炼啲乜嘢啊？ 手嘅力度咯， 即系令到你自己可以身体机能好啲，个力大啲， 高咗少少咯。 系咩？学拳击可以高嘅咩？诶，我都学啦。力奇领袖训练咧有咁多唔同嘅项目啦，咁、你哋最中意系边样呢？ 我觉得系远足嗰部分咯。 头先你冇讲到远足，远足又系关于清岭噶？ 有关于野外同埋有水嘅。唔单止净系限于水上活动，仲有野外嗰啲。 我啤你叶文辉，每星期搵嚟少年警讯会员代表分享正念正向，天天向上。仲有 Papa 队长话俾家长知点样同小朋友沟通。记住逢星期三黄昏6:30至7:00，少年警讯约定你喺理事会天天向上。 2006年啦 ，K 宝成功咗面试。有一日咧，监制问我：，喂，你有冇兴趣讲下播啊？咁跟住就去试音试镜，咁就入咗行，就变咗就嗰一刻，除咗做资料搜集之外，亦都做埋一个 NBA 嘅评述员。 年少里一点无知。 而家你睇体育方面，特别系用即系电子媒体，系真系有少少步入黄昏。我亦都经历咗，譬如我哋公司都试过，真系以为争啲冇得做，我又冇放弃。 假使世界原来不。 Hello， 大家好，我是 Patrick 吴毅豪，我是开 TV 的运动主持。 来面对不安的天， 生活怎样过，是不是由自己选择 呢？新城资讯台星期四早上9:00，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内自主人生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星期四晚上12:00，新城财经台精彩节目重温。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八大家，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亦可以将意见写低寄信来九龙红磡湾邮箱84228号，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倾心倾城，主持清姐胡曼清。 啱啱呢我哋同神姐傾到，儘管我哋係一位媽咪啦，都要照顧屋企啦，照顧小朋友啦，都唔可以冇咗自己㗎嘛。 當然啦。 咁當年你係點樣 keep 住自己， 咁你又觉得如果已经失去咗自己嘅妈咪啦，应该点样可以搵返自己啊？ 嗱，我觉得人生呢，即係呢个马拉松呢，就冇话咩 too late 呢样嘢。 Never too late. Never.总之你由呢一刻开始你觉得咦我唔要咁样我可以点样，其实已经系一个好大嘅改变。你人做嘢你嘅行为思想带动㗎嘛。 最紧要你醒觉。 冇错，最紧要你肯醒，因为我叫唔醒炸瞓嗰个㗎嘛。 炸瞓嘅呢个好笑话，唔系太好笑嘅笑话，就系乜嘢人系叫唔醒嘅呢？ 咪炸瞓嗰个。 炸瞓嗰个咪一定叫唔醒。 但如果你自己大问题系去到一个刻嘅时候你先嚟后悔太迟。咁所以我哋唯有就系咩呢，呢一刻我哋要改变就改变。 我谂起家有喜事啊。 喂好旧啊嗰套嘢我未睇过。 阿兰子啊。 我知 道。佢系阿小三啊，佢系金丝雀，金丝雀踢走咗吴君如啊嘛。 咁但系又 咁讲。但个老公呢其实系黄百鸣嚟嘅啫噃。 但系又咁讲，如果你攞嗰样嘢嚟讲，你话嗰阵时吴君如嗰个特登嗰个丑化形象呢，佢其实男女都难分啦，系咪？ 系啊，真系。 咁然之后再比起嗰个金丝雀阿兰子啊，又白净又白滑，是啊是啊，又身材好，又娇嗲，嗰个就男人婆咁。咁又咁讲，我唔系话男人出轨或者咩嘢啱，咁但系你的而且确自己都有自身嘅一个 责任， 亦都系咁啦，都有嘅。即系我都有好多时有啲嘢咧。男女关系嘅嘢都系有啲嘢系你除咗佢入受唔住诱惑之外，其实自己都可能有啲嘅行为啊，我谂相处唔系淨系外貌咁简单啦。 一隻手掌 拍唔到。系啊，你都可能做咗一啲嘢去 push 佢 away 嘅。咁，所以我觉得两件事咯。但系如果你话我哋自己咁忙，我哋点样可以 keep 住自己好，即系咁讲嘅。嗱，等于头之前我哋都倾过，你几忙你都会冲凉洗头。刷牙噶嘛，咁所以既然你如果你都系几忙都要做嘅嘢，咁你都自然有时间洗完块面之后跟住搽护肤品咯，系咪？咁同埋你几忙你都会有时间，喂点你都有时间去睇下打下机啊，睇下 YouTube 啩，系咪？咁但系我喺做打下机同埋做或者系即系睇 YouTube 嘅时间或者学煮餸嘅时间，我敷多个 mask 又得唔得咧？ 老老实实，和神，即系我有时咧就觉得自己，唉，梗系啦，佢梗系靓啦，样靓身材正啦，佢冇生过啊嘛，咁但系。一样与此同时，我又见过好多女性嘅朋友咧，佢哋生咗几件嘅， 都唔知几 fit， 系咯。 嗱，我有 藉口嘅真系， 冇嘅。其实嗰啲冇生过嗰啲一样都系，哇葫芦咁啊，唔系葫芦啊，系嗰种葫芦啊。OK，米子莲身材。咁但系有啲生咗几，哇仲我仲 fit 到你，即系你冇可能相信佢生咗三四件。但系我谂最紧要一样嘢就系你自己点样去，自己要嘅系乜嘢？嗱，如果你嗰个 keep fit， 你系自己要做先有用，冇人帮到你噶嘛，系咪？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当然嘅，以前修身我觉得系难啲嘅，即系话个个都话我而家好 fit 啦，个个都话我而家好靓啦。咁当然嘅，如果我就公开讲嘅，我都唔呃人嘅。我话我无啦啦，我冇做过一啲肌啊，我冇做过一啲嘅医美咧，我系唔可能系而家呢个状态，因为我毕竟都系一个60岁嘅人。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咁人哋话系啊，你有钱啊嘛，所以就做乜都得啦。嗱，好老实，唔好同我讲咁多废话。有钱嘅或者你 afford 得起嘅，好似我哋呢啲咁吓，即系你话有咁嘅机会接触去做嘅，有事做快做啦，系咪咁讲啊？ 佢话你有钱啊嘛，咁你又去做啦。 咁但系你冇钱，你系跑马拉松都得噶嘛？你系日日落去公园行都得噶嘛？ 佢有时间啊嘛，咁佢唔使又凑仔啊，又照顾老爷奶奶啊，咁啊跟住阿爸阿妈又话要执屋啊，咁佢梗系可以啊，全日啊， 咁你要谂下啦，我哋都神经病嘅，我哋呢啲你谂下公司、屋企、里外、上下，全部嘢都系我哋做。你讲忙，我有都串过人噶。哇，你好得闲，我不如掉转啦，你嚟过一日我嘅日子睇下。 即系如果你咧，将阿神姐佢每一日嗰个时间表啦，你睇一次嗰个 schedule 咧，真系吓亲你啊！系 more than a CEO 咯，我会觉得。 咁因为 根本系逼到密密麻麻， 因为 仲未计嗰啲公 务 以外啲应酬咧。 嗱、啊，就咁。所以我觉得呢，人呢都要学识嘅就係咩呢，都要推咗一啲无谓嘅应酬。嗱呢啲我係同嗰啲家庭主妇讲嘅。唔好成日好似觉得边个搵你呀，呢啲三姑六婆呀，又唔知屋企有啲乜乜聚会呀，啲咩成好似你老逢要夹。 你次次走埋一齐都系讲是非㗎啫。 冇错，所以我觉得嗰啲呢就係最冇价值嘅。因为你听得多呢，仲有。唔好俾自己同时代脱节。 听得多咧，嗰啲即系是是非非咧，自己都会变成个八婆 嘅。本来我都有惊，我都有呢个特质喺入边嘅，所以千祈唔好俾佢喺嗰度酝酿。但系重点系咧，你一定系要自己唔好俾自己，即系好似觉得啊、哎，因为我唔使识啦，因为我唔知道，因为咁样咧，我觉得另外一点，我希望大家要记住啊，各位阿妈，就系、是、你同你嘅 husband 啦，或者同你嘅仔女咧，你冇佢觉得同你讲咩，你都唔知道、唔听、唔 care、唔明啊， 觉得你脱节咯。 是啦，所以你不可以俾自己脱节，而拜不俾自己脱节，你都要即系话，除咗喺工作，即系我哋翻工嘅工作啦，你喺屋企做家务之余，其实你都要嗱好打啦，听下多啲我哋呢啲节目都已经有益心身啦，系咪？咁另外仲有就系话，自己都要去对自己有要求。 我同你啊，喺呢个节目里边啊，哇！我哋嚟紧即系我今日第二集啊，一连四集，其实每一集咧都系当头棒喝，好似个 wake up call 咁噶， 拳拳都有， 系叫醒你噶。 喂，大佬咁，林喂，唔止叫醒啲，我哋狠啲，泼埋冷水。 啊、你就算我明知你诈瞓噶啦，一齐揼醒你。 唔系应该咁讲嘅，泼到佢冷亲发烧，你都要去睇医生，你都要起身嘅，系咪咁咧？ 总之对自己好啲，系咪？ 因为我谂最紧要都系真真正正系唔好将自己嘅人生咧嗰个定义或者个价值咧，因为某一啲嘅角色、某一啲嘅岗位而完全抹杀咗啊！好似你唔，你好似你问你就系、是，你谂下，其实如果个老公唔要你，你乜都冇咯。 哎呀， 又或者如果话啲仔女，你成日都希望做你仔女心目中嘅完美阿妈，但系冇完美噶嘛。咁如果万一有啲咩喐，或者你发觉佢哋结婚，或者佢哋想离开，有啲阿妈系咁噶，唔肯俾啲仔女走，因为唔舍得啊。因为我唔可以冇咗佢啊。咁你谂下，原来你咁嘅时候，但系难免噶。你同你老公几好感情，边个走先你唔知。是咪？你啲仔女大咗，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以后嘅往后嘅人生，有佢哋嘅嘢。 佢哋都系一个独立嘅个体。 冇错。咁所以原来去到最后，我哋都系要咩呢？系为自己好好活啊嘛。 咁我咁啊，神姐，我哋点样先至可以为自己好好活，建立自己一个咧好强嘅情感啊嘅或者感性嘅价值喺度？ 嗱，我觉得你首先要知道嘅咧，就除咗公职。自己每日日嘅家庭角色岗位以外咧，你唔好俾自己同呢个社会咧，好似唔格格不入咁啊！其实简单啲啦，一系就做社，即系如果你话我唔等钱使，我唔需要额外收入嘅，咁我咪好简单啦，做下义工，做下咩都得啦，系咪？如果 我有去不凡， 系非常好。就算如果唔系嘅，我可以去做。而家好多 part time， 好多嘢，你其实肯去做下，肯去见下，你肯去接触多啲，其实你个人都唔，你会扩阔咗自己个眼界，睇下呢个世界原来已经变成咁啦，呢个社会系咁啦。 即系个社会观啦，个世界观啦， 冇错， 强烈啲嘅。你唔会样样嘢咧都好似好封闭啊，唉，觉得都系咁噶啦。 你讲呢样嘢，无论个 husband， 即系你个老公啊，或者你啲仔女翻嚟同你讲喺工作上咧遇到个问题，你可能对佢话系咁噶啦，受人二分四系咁噶啦，一次系咁，两次系三个。佢第一，你同佢个距离感好阔；第二，仲有一样，佢完全失去咗同你再倾落去嗰个意欲。 个话题 冇咗啦嘛， 系咯。 但系因为你仲系用紧以前你细个嗰个，但系原来而家个社会唔系咁。 但系我见过咧，有啲阔太咧好犀利噶，佢哋嗰种工作咧就系要嚟夹住个老公嘅。譬如落到马场咁啦，通常咧你见到啲大婆咧，佢哋就会贴到好实嘅， 宣示主权。 嗯，宣示主权。因为呢佢哋见到尤其是沙圈啊系最多嘢睇嘅地方嚟嘅。沙圈外边嗰啲咁样嘅。 恩恩艳艳系咪 恩恩艳艳花枝招展成日都好想啄埋嚟啄埋嚟。咁我哋做大婆呢一定要排除万难。 唔，我话俾你听，既然你哋讲到呢样嘢，我觉得真真正正 呢个系工作嚟噶嘛， 真真正正嘅大婆风范系唔系喺嗰度嗱，虾埋去夹住个老公嗰啲咧，层次都已经唔系要咩层次，真真正正我见过嘅系赵太、何 Lily。即系话你如果真系恩恩乱乱搞到全港都知，我直情都费事呢趟云水你慢慢玩咧，因为点解咧？ 何 Lily 简直系典范 啊！典范，佢自己去咗佢过去自己嘅人生，继续美丽绽放我人生嘅美丽，创造我嘅第二事业。我老实讲，多谢你对我咁唔留情面，所以我先至可以义无反顾去为我自己创造我嘅人生价值，继续雍容华贵。继续咧，我使乜同你打泥浆摔角咁肉酸，喺度斗起争啊！ 真系咁肉酸咯、 啊，喂，就系咯，我 有失风范添。 喂，我本来就系喺呢度高高在上，我做咩要走去同你玩泥浆摔角，整到自己污糟邋遢， 有失贵格。 冇错，所以我就会觉得你慢慢玩啦，我继续美丽、嗯。 到有朝一日，哦，那个另一半有需要嘅时候，我咪翻嚟咯，咁样系嘛？ 强势那个真是强势回归。 强势回归好紧要，所以 就算你是一个很简单的妈妈，在一个很简单的家庭里面，你都不可以放弃自己，不可以失去自己。所以呢，听完今集之后呢，我们更加要靓啲， 一定系啦，有样睇啦， 型啲啊，做一个型妈， 冇错， 就算做唔到辣妈都要做型妈。所以今次咧 ，Perfect 咧，哇，好好啊，我哋又勾到佢咧，可以送出288蚊嘅黄牌六 pass laser 俾我哋，仲要再加送多一个简单嘅胶原眼袋枪，胶原眼袋枪咧可以帮你再靓啲，再型啲，嗯。咁我哋都多谢阿岑姐今日呢同我哋又傾咗关于妈妈系咪就系黄面婆呢，点样令到自己变成精致嘅靓态呢，更加可以呢靓啲好似岑姐咁。咁记得打呢个电话啦 ,96515616, 嗱呢个热线好紧要啊，大家记得抄低 ,96515616, 就可以呢享用到 Perfect 送出嚟嘅288蚊嘅黄牌六 pass laser, 同埋呢个胶原眼袋枪啦。 以上环节由 Perfect 医学美容集团赞助播出。